雷音长啸，是热辣辣的火焰在野地里烧，高山的青松树闯的是风暴，暴风雪中朝阳映日是耀，中国的男儿要的是双，要的是俏，雪原上飞，冰川上跑，脚底下嗖嗖嗖嗖响向云里飘，披红踏浪卷着雷鸣长啸，是热辣辣的火焰在野地里烧，哦，一代天骄。 如今反映东北风情的歌曲唱遍了全国，唱出了东北人的心声，是东北大地发展变化真实的写照，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。就连宝岛台湾的南拳妈妈组合也唱红了一曲《牡丹江》，传递着浓浓的思乡之情。 弯成一弯的桥梁，倒映在这湖面上，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，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 牡丹江，左聆听，感伤你身影悠悠风。